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更多。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首。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欢迎听众朋友啊，我们一起通过读书俱乐部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分享好书。那今天呢，依旧是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好书，而且呢，这好书还挺多的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数了数啊，有将近十本书，但是大家放心啊，这十本书它是两套。为什么这么说呢？一套呢是《生活习惯简史》，它有七本书；另外一套呀是《菜市场里的水果》，还有这个《蔬菜的图鉴》。大家刚才听我一说就知道了，这是两本的，两本是一套的，因为它是一套有水果又有蔬菜。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听一听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也是果壳阅读的图书策划人，一位专业的科普专家史军史博士来谈生活中的科普。史博士就坐在我的身边，我刚才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直在乐，不知道乐什么呢？史博士， 乐什么呢？我觉得这书都是我们做的啊，果壳阅读做的。 是吧，就是虽然今天有总共有九本书，但是呢都是果壳阅读的书，是吧？ 对， 对， 所以今天果壳阅读的策划人史军史博到这儿特高兴，是吧？ 对，这因为看这书就跟看见我们的孩子一样。 你们是按着什么计划生产你们的孩子？每年我看有薄的有厚的，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呢？ 当然每年还是有计划的啊，所以有计划，但是怎么说呢，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有调整，但是大方向上我们还是有计划的。比如说生活习惯简史这套书啊，应该是在2014年就开始出了啊，它的第一个套系一套四本是2014年出的，本来是2015年我们继续出四本，但是很遗憾的是有一本因为插画的原因没有能及时完成，所以出了三本，啊，到目前为止就是七本了。 听众朋友听到了吧？咱这果图果壳阅读的策划人史军史博士还挺坦诚的，告诉大家为什么原计划有了变化。那史军史博士有一个特点啊，其实以前很多朋友啊了解果壳阅读是觉得果壳呢对一些某一行业的或者说某一些相关的这种啊，其实是适合成年阅读的东西开始了解果壳阅读的。但是这两年开始大家发现，哎，怎么果壳做上亲子阅读？ 对对对，有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读的书了，是吧？那个实际上是这样的，最初果壳确实是一个针对青年人的网站啊，我们主力的受众群大概是15到25岁这样的一个青年人的群体。当然了，随着青年人的慢慢长大啊，因为果壳到今天到今天为止已经走过5年了啊，五年多了，应该这样说啊，到今天为止，所以我们曾经的受众里面青年人到现在也有孩子了 啊， 他们也为人父母了，就包括我自己啊，我的孩子也在慢慢的长大了啊，我们希望啊，在为我们的孩子，包括为我们的孩子跟家长交流的时候，能提供一些桥梁或者是工具这样的阅读的读物。 啊，所以在这一套生活习惯简史当中，将会和听众朋友一起谈到啊，当你3岁的孩子坚决不刷牙的时候，怎么给他讲清楚我们必须要刷牙，然后天天吃的这个盐和糖是怎么被人类发现的，然后我们餐桌上这个啊黄瓜、西红柿、土豆是怎样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中国的啊，如何讲清楚这些问题，其实对于家长朋友来说真的挺难的。现在果壳给您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您照着书念吧。 对，怎么说呢，这个事情我觉得做这套书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始啊，那也开始于我跟我儿子的一个交流，因为当时这套书开始的时候那都是4年前了， 嗯 啊，4年前的时候我儿子才3岁多，3岁多正好是一个开始刷牙的时候。 哦， 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当时特别的给他讲清楚这个刷牙的重要性，特别麻烦是吧，你小朋友能懂什么呀是吧，你说要蛀牙，我不知道什么是蛀牙，说你以后牙会疼，我也没有经历过牙疼，这事儿特别麻烦，然后呢还要让说服他拿一个，你想啊，从小朋友视角来看，那比如说一小个小棍儿上面有好多毛嘛， 啊， 在嘴里面乱葫芦， 然后还得蘸点牙膏，牙膏味道还不是特别好。 对对对对对，所以要说服他干这件事儿还挺难的，但是这个时候嘛，小朋友都喜欢讲听故事哈，那我们就来找故事啊。 哎，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套生活习惯简史。这是刚才简单跟听众朋友们说了说这生活习惯简史啊。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套书，是梁宝的《菜市场的水果图鉴和菜市场蔬菜图鉴》。其实我觉得啊，很多朋友一听到菜市场就认为这书应该就是专门给女性朋友看的， 主妇专用书是吗？ 对，但是当大家拿到这本书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呀，原来你想错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本书啊，当然女性朋友看了未尝不可，但我觉得其实是一本男女通用的书，因为你当你拿到这样的一本书以后，你才会发现啊，原来你的印象当中，或者你在菜市场当中买的好多东西，它原来不是你想买的那个东西，或者并不是说人家介绍那东西，大家真有好多都是买错了的。嗯， 对， 所以在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听一听啊史军博士谈这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科学知识。那接下来呢，是不是您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去阅读这样的两本书？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们今天所以请来内行啊，让内行来教教这书，比如说这书名吧，用70万年煮好饭，人家也说弹指一挥间，这70万年在他这本书当中其实也是弹指一挥间。 对， 对， 我们怎么读门道呢？史博士，咱从哪开始说起？ 我想说一些细节吧。 嗯， 其实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我们这本书推荐的最适的阅读年龄应该是5到10岁。 哎，等一等，等一等啊！也就是说，咱们的70万年造好船，70万年煮好饭，2万年修好路，2000年洗好澡，还有用3000年读好书，用2000年穿好衣，以及用2000年行好衣。 嗯， 穿好衣那是说的是穿衣服，行好衣说的是看病，这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也就是说，这些书都是适合您刚才说的年龄段，是吗？ 嗯，没错啊。我们都是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以及亲子阅读准备。 咱再强调一下， 啊， 嗯， 5到10岁 的 孩子以及5到10岁孩子的家长。 我觉得家长可以不分年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准备，然后等您孩子到这个合适的年龄段就可以。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哦，我接触了这几年，一直在做少儿的科普啊，那个接触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非常多。嗯，什么感觉呢？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是特别充满好奇心的。嗯，这个怎么样来理解呢？就是说他们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好奇。比如说啊，有孩子问我说，哎，你看那个路边那个树啊，一到冬天的时候有人在上面缠那个绳子 啊， 啊，你说这是给树穿衣服吗？这有没有用啊？ 嗯， 然后给孩子讲这样的事情，是吧？比如说到菜市场啊，我们也带孩子去菜市场逛啊，去拿一把菜，说，哎呀，这个为什么这个卷心菜跟生菜团生菜又长得一样呢？等等这样的事情啊。 我觉得这孩子还挺爱吃菜的，对于很多5到10岁的孩子，对吧？咱刚才说年龄段5到10岁的孩子来说，孩子特别抵触这个蔬菜，经常都是吃肉、吃蛋糕、吃这样的高糖高脂肪的炸鸡， 对 啊， 对对， 可乐， 对 啊， 对，这是一诱导啊。这个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倾向，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很多提问的时候，或者说 发挥他们好奇心的时候并没有得到满足，如果我没有得到满足感的话，这样子好奇心就慢慢就消散掉了。 但是史博你还记得吗，咱们俩一起做过一次节目，就讲这个植物冬天的时候怎么去过冬，其实这掉叶子这个事儿、 啊、 包括缠给它缠上这个麻绳这个事儿， 对对对， 挺复杂的。 对 对, 对， 家长朋友要咱们在节目里整整说俩小时，对吧？你说家长朋友要孩子问这么一问题，他首先如果您首先咱们说您有没有知识储备， 嗯， 就即便您有了这知识储备，您能讲，您想想您好几个小时给孩子讲下来、 嗯、 孩子五到十岁他乐意听吗，他听得懂吗、 嗯、 这真是挺费事儿的、嗯、 这个就说到啊，我们为什么做这套书，实际上就是给孩子一些有意思的知识的起点，或者说我们一些他愿意去琢磨的，比如说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是最早的人是不是用锅来煮饭？ 哦，你说的用70万年吃好饭、啊？ 对，用70万年。 我立刻能给你答案、 嗯， 肯定不是用锅来煮饭、嗯，因为锅是人吃饭的历史比人用锅的历史长多了。 对对，那是最早是用什么容器来呢？ 石头呀，您忘了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啊？就是说，人开始用锅的时候，可能最先用的就是石头的。嗯、 不，还不是用石头的锅。 啊， 还真不是用石头的锅，最开始这个煮饭的锅在哪儿呢？就在地上。 我还刚要说用果壳，椰子壳。 不是，是在地上啊。那个，这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啊。我们最早并不是用容器来煮饭，或者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容器来煮饭。那这容器是什么呢？就是地下一个大坑。 哦，你说的那是我就知道了，你是误导我，我老想的是人家用容器煮饭，你现在说不用容器煮饭这个事儿。 对对对对、嗯、这个其实这点是我们的不管是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其实都不会特别关注到的一个事情啊、 嗯、 啊，或者说我们最早啊觉得煮东西嘛啊，好歹你得有个容器、 嗯、 是吧， 对 对, 对 啊，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那个最早怎么煮，就是地下刨一坑，然后把大的叶子铺上，然后铺上以后灌满水，灌满水以后你把你吃的东西放里面，然后怎么煮呢？哎，这又没有烧火的地方，不要紧，我们在旁边烧一堆火啊、 嗯、 里面放很多很多的鹅卵石、 嗯、 烧得通红通红，然后梆一下扔了这坑里，咕噜咕噜开了， 这就叫石烹法是吧？ 对，石烹法、 嗯、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烹饪的啊、嗯、或者说煮东西的一个起源。 但是这如果只能煮少量的、啊、你要煮大量的话，水一多这石头的温度不够，这水开不了，做不了水煮鱼了。 对，多烧点石头生两堆火对对，这是一点啊。另外一个就说到这个，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一点，就是刷牙这事儿啊。刷牙这事儿其实也有好玩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最早啊人类开始刷牙清洁的这种用品啊，肯定没有现在的牙膏了。 嗯 啊，那比如说古罗马人他们用什么清洁牙齿呢？ 嗯， 很奇怪的一种东西，是人的尿液。 他们怎么有这么一想法呢？这事儿大家现在听起来觉得挺有点不太卫生。 对，匪夷所思吧、嗯。但是不仅用尿液来清洁口腔，他们甚至用尿液来洗衣服。对，这 是准备往干净里洗的，还是准备往不干净里洗？ 这个当然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啊。我们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用草木灰来做这样的事情是同样的效果。 还有皂角， 对，皂角， 天然植物嘛。 没错，皂角、草木灰来洗衣服有同样效果、 嗯， 但是在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古罗马的这个洗衣店里就是用尿液来清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尿液里面是含有尿素的啊，尿素其实是一个天然的清洁剂， 嗯 啊，当然它不是说你在尿里面洗洗然后就晾干了就给人家穿了、嗯、 尿液是清洗是中间的一个过程， 没错没错啊、 嗯、 清洗完了还得漂洗是吧，那也没人愿意穿一身尿味的衣服出门是吧，这太重口了啊。啊，对，所以就是从这些小的点，我们是期望啊，我们的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啊，能对我们的生活，其实包括生活习惯的这种由来啊，产生兴趣。我们去在这些点，从这些点发散开来啊，不管是追溯2000年也好，不管是追溯70万年也好，我们来把这些 好玩的、闪亮的、人类的智慧串联起来，能有一个非常非常感觉啊奇妙的，原来人类今天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史博士啊，也有一点啊，其实也是不少给孩子买书的家长他们反映的问题啊。 嗯， 你看我刚才为什么把这个书名都逐一的念了一下，当然一方面是为了让听众朋友了解我们今天来分享什么内容，其实另外一方面大家注意没注意，我们这书名上来就是70万年、70万年、2万年、2000年、3000年等等的这样的超浓缩的书。 嗯， 你看咱们书少的20-30页，多的30-40页。那么很多家长就说了，说把这么浓缩的知识啊讲给孩子，孩子能够理解得了吗？这其实也是一挺现实的问题啊。 没错， 我刚才也说了，人家弹指一挥间30-40年，咱弹指一挥间70万年。 对， 这也是家长的困惑，说我们真的觉得这书啊印刷也挺好的，价钱也还合理，孩子也挺喜欢的，因为到那儿一看这图片也是孩子喜欢的。 嗯， 拿回来以后家长犯愁了，这怎么 讲？怎么 讲 是吧？ 对 呀，怎么讲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给孩子讲知识嘛，啊，特别考验我们中国的家长，因为中国家长有一个潜意识里面的一个习惯，就是很难在面对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回答不知道。 你说这是面子哈？ 对，这事儿其实挺现实的啊。 东方人都普遍比西方人更好面子。 对对对，很这个，我觉得啊，如果读我们这书，你有时候家长碰见不知道的啊，别不好意思。这事儿有的时候，连我儿子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可能会回答不知道这样事情啊。这个一定要敢于告诉孩子，这事儿我真不知道啊，真不知道没关系啊。我们可以一起去搜寻更多的资料来解答你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一起可以去探讨这个问题究竟是有没有答案，或者说它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而我们这套书恰恰是确实留了很多这样的出口。 嗯 啊，你比如说有孩子可能会问，诶，他这水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水龙头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汽车这个为什么是三个轮子的，最早汽车是三个轮子为什么不是四个轮子的，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啊。其实我可以说在这套书里面并没有给一个确切的答案。我是希望啊我们的家长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亲子阅读习惯。亲子阅读并不是说我巴拉巴拉巴拉把这些文字读完了给孩子哄睡着了，这叫亲子阅读，这不叫亲子阅读。亲子阅读是我们真的愿意跟孩子花一定的时间去理解这个书里面的知识也好，情感也好啊，包括这里面蕴藏的其他的科学知识也好，我们真的希望家长能跟孩子一起去探寻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嗯 啊，这恰恰是我们的书想告诉大家的。 嗯 啊，一定要敢于面对孩子的为什么。 哎呀，说到敢于面对孩子为什么，刚才史博士也说了，您自己也有小孩啊。 对， 那这套书我想肯定您孩子也看过。 对， 那作为孩子来说，您认为孩子看完以后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一些和我们家长朋友来分享的内容呢？ 孩子感受会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我只能说我的孩子，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我们现在就想听您的孩子的 感受。我孩子是今年7岁。 嗯 啊，我可以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是关注于这个画面的细节啊，比如说诶，这个人在这个车前马车前面啊泼了一罐水啊，那个人在那个锯木头那块差点被树砸到了。对，他会，小孩子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会关注到这样的细节。我觉得怎么说呢，对于这样子孩子的挺好的。 嗯， 我们很鼓励我们的孩子们去发现这样的细节，因为在这个书里面我们确实设置了很多这样的细节，包括前后对应的，比如说在卫生册里面大家很少会发现这样的细节，就是说有的雕像在最早的古罗马时期它出现过啊，打翻了啊，埋到地下了，或者是冲河里了，在后面的场景里面你会发现它又从河里面又捞出来了啊，就这样的细节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孩子去发现。这可能跟主线的故事不一定非常相关，但是 怎么说呢，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发现了，史博士，咱们做这套书太用心了。其实也特别希望家长和孩子从中能发现出果壳的阅读的这些朋友们的这些用心的点。当然这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啊，主要的目的是当孩子们发现了这样的用心的点以后，他就知道哦，原来七十万年是这样煮好饭的呀，原来是两千年这样洗好澡的呀。我觉得更多的是这样的一本应该叫开放的书， 对， 然后告诉孩子这个世界是怎样一步一步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的。 没错没错， 我们大家可以啊，包括家长朋友可以不了解里面的很多细节，但是一定要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对， 当家长朋友和孩子啊一起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探索更多的细节。 对对对对对，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给家长和孩子都只 出题 出了个提纲是吗？ 当然当然有一些必问的一些题啊，因为我们也是做了，因为这是第二集出来了，或者说我们的前四册也做了修订，也考虑到了我们家长反映一些问题，说有些知识可能隐藏太深了，我们并没有看，我们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没关系，我们这都补上了啊。比如说有一个小细节在里面，一定是可以提到的，因为有些小有一个什么样的小细节呢？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当时插画师来画，包括我们的编辑梳理这个知识的时候，就会设计这样小细节，比如古罗马人他们吃饭的时候，会有意识的把一些菜、一些饭扔在地上啊，这个细节。可能最初被我们的读者可能并不会看到，或者说误读了，说这古罗马人怎么这么不讲卫生啊？ 我还想说，怎么古罗马这么浪费？ 对啊，边吃边扔。但是这个是，恰恰是古罗马人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礼仪。什么礼仪呢？这是给他们的祖先在供奉食物。 嗯， 啊，他们吃饭的时候也想着他们祖先，是吧？ 哎，有点像我们的这种祭祀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没错，没错，没错。 一个呢就是说这样的一套书啊，前面您也说了，您跟孩子一起做亲子阅读的时候，您的想法和孩子的想法，那么作为果壳的图书策划人，那么实际上你们是希望这样的一套书最终能够让孩子和家长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知识水平呢？ 谈不上知识水平了哦，我觉得我们的核心的想法并不是说我们这套书能给大家多少多少知识。 那你们怎么不讲讲小马过河呢？说说小白兔白又白的怎么选择了这样的纯知识性的内容呢？ 对对对对，当然那个是有寓言性质的，或者说指导孩子生活对世界观的事情，我们也是想告诉大家一些世界观的事情啊，或者说让引导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世界，或者说思考这个世界啊。我觉得知识条目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一直包括我带给孩子们去讲课，包括我带他们去野外做科考，包括我们给父母来交流的时候，我一直强调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是知识太少吗？并不是，我们现在知识条目太多了。你随便打开一个知识类的网站啊，你从现对你从现在啊下秒钟就开始阅读，我敢保证你到生命终结的时候读不完啊，这是肯定的事情啊。就所以我们一点都不缺知识条目啊，但是我们缺的是什么，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孩子缺的是什么，我们中国孩子是缺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哎，恰恰这样的一套书其实给孩子做了一个梳理。 对， 嗯， 对，就是告诉他们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嗯， 要一定要引导孩子去多问几个为什么，这是我们想让孩子去看这套书或者说开始做的一件事情。 再次感谢史军史博士带来了这么生动详细的一次生活当中的有情怀的科普知识的内容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同样感谢啊，特别特别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再会。 香花，因为你的名字就是它，多么忧郁的花，多愁善感的人啊，当花儿枯萎的时候，当